第23集。 看着那一行字，赵云华的手无法克制地开始剧烈地颤抖。他点开了那个链接，上面赫然记录着十年前赵彤被校园暴力逼死的真相。这十年来，他一直想要问清楚，当时到底是谁导致了赵彤的死亡。他不相信赵彤真的是自杀的，但是没有人肯告诉他真相。他的阅读速度有点慢，读到那句他误杀了无辜的周衍的时候，赵云华几乎有些喘不过气来。 怎么可能？周衍怎么可能是无辜的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亲眼看到，亲耳听到的，逼死儿子赵彤的那个恶人就是周衍，他该死。 与此同时，赵云华听到不远处的那两个女孩又开始讨论这件事儿了。 肯定不是周衍啊，你看他粉丝说的没，周衍还发微博夸过他的家政阿姨就好像妈妈一样。如果真的是他逼死了赵彤，他怎么可能跟赵云华这么亲密啊？ 就是周衍根本不是这种人。哎，还有啊，周衍还给赵云华挑过生日礼物，在微博上问粉丝选哪个颜色呢。 你说这会不会是出于愧疚啊？ 我觉得不是。如果他真是害死赵彤的凶手，根本来不及躲赵云华吧，肯定是因为问心无愧才那么做的。 这番对话让赵云华的心里乱成了一锅粥。 误杀？真的是误杀吗？他们说的没错，周衍确实对我很好，虽然花了钱雇我做保洁，但是他没有把我当保洁看，他有的时候还会到厨房帮我打下手呢。 跟周衍聊天的时候，会让赵云华偶尔想起赵彤，周衍还会给他准备生日礼物，这是赵彤活着的时候都没有做到的事儿。有那么几次，赵云华甚至把周衍当成了赵彤。 小彤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叫错了。哎呀，你看看我，这人老了这就糊涂了。 周衍也愣了，他开玩笑地对着赵云华叫了一声 妈。 也正因为周衍对他这么好，在得知周衍才是当年逼死赵彤的那个真凶的时候，他才会那么的愤怒。原来这些年周衍对自己的好都是试图蒙骗他的假象而已，造成他这一切痛苦的根源就是这些年他当作亲生儿子对待的周衍。回过神来的赵云华听到那两个女孩子还在讨论着， 哼，要是我是赵云华，发现自己杀错了人，哎呦，这个人还真心的对待过自己，当年还对自己的儿子施予过善意，我简直要痛苦的自杀了呀！怎么还有脸活下去？照片都被公布了。 哼，就因为他给别人带来多大的痛苦啊！赵彤和周衍都死了，正常人肯定也会选择死啊。 就是，死，死，死。 赵云华满脑子都是死这个字儿，他几乎听不清楚周围的其他的声音了。他把手机又装回了行李包内，撑着地面站起来，腿软的踉跄了一步。那两个女孩子抬头看了他一眼，顿时就噤了声。 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我怎么有脸活下去啊？是， 赵云华一边离开火车站，一边失魂落魄地想： 活着干什么呢？ 活着干什么呢？我活着干什么呢？ 正前方走过来一个年轻的男人，低着头，像是没看清楚路，他重重地撞了一下赵元华的身体。那个戴着帽子的男人立刻说： 对不起啊。 但是赵元华根本就没注意到那个男人，他行尸走肉一般地想， 赵彤死了，周岩被我亲手杀了，当警察抓住我，我还有什么活头？如果周岩他不是真正的凶手，我还有能看到真相的那一天吗？ 赵云华加快了脚步，他觉得好像整个车站的人都已经认出他来了，都在回头看着他。 孟队，赵云华开机了。 市局技术队给孟昭打来的电话，把定位发给了孟昭。 他在汽车西站，目前手机一直在移动。 走。 孟昭迅速地离开了火车站。上了车，孟昭把手机连接车载导航，跟着红点移动的方向开过去。 赵云华这是要去高铁站？奇怪，赵云华的老家经济发展缓慢，还没通上高铁，而且依赵云华平时的生活习惯来看，有这么近一班直达的绿皮火车，他没道理去价格更高、发车时间更晚、检查更严格的高铁站。难道赵云华的手机被偷了？ 孟昭不禁开始考虑这种可能性了。 但那种售出价格几百块的老式机型，真的会有小偷看得上吗？不管怎么着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，先追上看看。 孟昭脚下用力，重踩油门，压着黄灯飙过了十字路口，然后他一打方向盘，绕过前方的拥堵路段，抄小道去截住那手机的去路。小路多年未经修整，坑坑洼洼，一路连压了五六个大坑之后，周奇阳终于捂着脑门出声了。 哎呦，昭哥，你这打哪儿发现的这么一条破路啊？ 而孟昭面不改色。 查酒驾。 哦对，就是你上次。 周奇阳话说一半，轮胎下面压过了一个大石头，他窜起来又磕到了脑门。孟昭握着方向盘，前方出口狭小，堪堪够一辆 SUV 的宽度，他丝毫不见减速，踩着油门飞速通过，一转弯就驶到了公路上。周奇阳松了一口气。再看车载导航，因为刚刚弯道超车，距离前方移动的小红点只剩一个路段了。 要追上了，准备好了。 知道。 周奇阳掏出了警察证，压在他那一侧的车窗。孟昭又是一阵加速，在赶上前方那辆面包车之后，他稍微降下车速，跟旁边那辆车保持同步。周奇阳趴向窗外观察了几秒，说： 哎，不对啊，这车上没有赵云华，是这辆车吧？ 果然。 孟昭暗中骂了一声，虽然一开始就料到赵云华不在这辆车上，但是确定之后，孟昭还是不由得有点火大。 让他停下来配合检查。 周奇阳捏着警察证伸出窗外。 哎，兄弟，警察有事问你，停一下车。 旁边那辆面包车正敞着车窗呢，在听清周奇阳说的话之后，居然一踩油门又开始加速了。周奇阳骂了一声，孟昭立刻跟上车速，朝另一侧车道偏过去，试图逼停那辆面包车。 停车，让你停车。 谁知那面包车居然不见减速。孟昭估摸着前方的路况，他正打算过了前面这个路口就超车过去截那辆面包车，没想到前方路口这时突然窜出了一辆车，孟昭迅速踩了刹车，但是因为车速过快，在刹住车的那一瞬间，他的车还是跟那辆左转的车 发生了轻微的碰撞，伴随着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，三辆车同时停下来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